对经典的理解、想象和情感。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。 听见美，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，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。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，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中央统 筹。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大盗携国宝流窜境外， 对刘东军、刘进等4名案犯发出红色通缉令， 警方欲擒故纵，巧妙周旋。 更绝的是，刘东军竟然想到做整容手术变脸。 918大案主犯刘东军狡兔三窟，东躲西藏。 哎呀，我上当了！ 三地刑警布下天罗地网，联手追踪。 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。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，一网打尽。1992年9月18日，河南开封市博物馆内价值过亿的69件珍贵文物被盗。开封市公安局根据案犯留下的蛛丝马迹，在武汉抓获窝赃、运赃、包庇犯罪者4人，追回被盗文物5件。然而，截止到大案发生后的第3个月，直接实施盗窃的4名主犯仍然在逃，剩下的64件文物依然下落不明。 不过，918大案4名主犯的真实身份已经逐个浮出水面，案件的侦破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。1992年12月10号，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，对918大案的4名主要嫌疑人进行通缉。这4个江洋大盗本来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，这下他们可坐不住了。他们根本没想到案子这么快就查到了自己头上。不过江洋大盗毕竟不是鸡鸣狗盗之徒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4位梁上君子的真实面目。刘农军，湖北武汉人，那年他30岁，他曾经在武汉市公安学校读书，后来因为偷盗学校的教学器材被开除了。后来他就长期在外边流窜，并且和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了关系。这个人不仅聪明，而且肯下功夫，为了盗窃文物走私到境外，他潜心钻研文物书籍，自己学了考古、历史和瓷器鉴赏等等。918大案他是首犯，是策划者。刘进，32岁，武汉人。15岁因杀人进了少年管教所，后来又因盗窃被劳教3年。918大案中，他主要负责掩护和接应。文西山，33岁，湖南省东安县井头峪镇人，盗窃技术最高，曾经因盗窃罪被判处9年徒刑。他是918大案的直接作案人。前面我们提到过，直接实施918大案的一共有4个人，除了刘东军、刘进和文西山以外，还有一个老四。这个老四究竟是什么来头？警方目前还没有掌握他的资料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是一个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的盗窃团伙。这样一个计划周密的盗窃团伙，一旦行踪暴露，他们会毫无准备吗？当然不是。刘东军可是个有脑子的人，他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。我们这里有2本护照，当然这是复制品，一本是泰国的 Thailand Passport， 一本是委内瑞拉的 Republic of Venezuela， 这两本都是刘农军的。这就是刘农军在干下了918盗窃案之后为自己准备的后路，一旦事情败露，就逃往国外。怎么样，想得够周全的吧？可是如果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话，那他还是太天真了。我们来看看这场正邪之间的较量是如何上演的。 据刘农军在武汉的同伴交代，刘农军、刘进等人携带文物离开武汉后南逃到了广州。随即警方对刘农军在广州的两个藏身之处进行围捕，却两次扑空。刘农军和刘进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，目前对于他们来说方寸已经乱了，无非两种可能：第一，筹集款项外逃。根据大家提供的情况，刘农军和刘进随身携带有委内瑞拉护照还有泰国护照，所以外逃的可能性不能排除。再一条可能性就是留在国内继续潜藏，深藏文物和警方周旋。 趁现在当务之急，首先关上大门，堵住笼子。 说这番话的人是当时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。对抓捕案犯，武和平做了两手准备：你要是想出国，那就是自投罗网；你要是想继续潜藏在国内，那我就和你奉陪到底。当然，目前侦破工作的当务之急，不仅是要堵住主犯刘农军的去路，而且还要堵住文物，防止被走私出境。那么文物现在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刘农军在广州的关系人说，武汉有人知道。我们这里有一段警方的审讯录音，受审的人是在武汉为刘农军运赃的庞坚。 刘农军把文物运到广州以后，你跟他联系过没有？ 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当时我就问他那批货怎么样了，他说这事都已经办好了，不用我操心，别的你就别多问。他还给我留了一个号码，说要去国外。后来我试着打了一个电话给他，当时接电话的人不是刘东军，我就问是哪，他说是澳门。 看来刘农军的速度比警方预计的要快，这些文物很可能已经被运到了澳门，好在还没有那么快，应该还没有走私到海外。那么怎么才能追回这些文物呢？武和平自有办法。 打个比方来说，就好像现在老虎已经把肉叼走了，叼在了那边，如果我们抵制过激，老虎就会把肉全部吞到肚里面去，我们什么也得不到，鸡飞蛋打，前功尽弃。所以现在采取欲擒故纵，制造一些假象，围而不打，采取这样一种敲山震虎的方法，比虎吐食，把叼的肉给吐出来。 好一个欲擒故纵，敲山震虎，厉害。事情果然就像武和平预料的那样，通缉令发布十几天之后，一个神秘的电话打进了广州市公安局。这个电话成了918大案侦破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 神秘电话惊爆文物去向， 这个电话成了918大案侦破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 盗贼自恃聪明却一露马脚， 刘东军过分相信自己的精明了，这不，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 澳门之行能否追回被盗文物？ 他居然跟警察谈起条件来了。那么武和平又是怎么回应他的呢？ 失窃国宝的幕后买主究竟是谁？ 这个靓仔是个什么来头呢？ 档案继续揭秘。文物大盗携国宝流窜境外， 对刘农军、刘进等四名案犯发出红色通缉令， 警方欲擒故纵，巧妙周旋。 更绝的是，刘东军竟然想到做整容手术，变了脸。 九幺八大案主犯刘东军狡兔三窟，东躲西藏。 哎呀，我上当了！ 三地刑警布下天罗地网，联手追踪。 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。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九幺八大案，一网打尽。电话是一个中年男人打来的，他表示自己手中有一批货，很有可能就是开封的失窃文物。在电话里，这名男子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，但因为惧怕被抓，所以不敢前往。后来经广州市公安局精心运筹，55件被盗文物从澳门辗转至广州，于12月23日0:55交到广州市公安局。经经典核对，这批文物共55件，都是九幺八大案中的失窃国宝。九幺八大案失窃文物一共69件，至此已经追回60件，这是本案侦破中的重大成果。喜讯传来，九幺八行动指挥部一片欢腾。 这个消息对警方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呐！不过，武和平他们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因为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落网。而且在69件文物里边还有9件一级文物下落不明，那么四名主犯和剩下的9件文物究竟在哪儿呢？ 在确认开封博物馆的被盗文物已经流失到澳门之后，警方的追赃行动很快从广州转移到了澳门。广东、香港、澳门三地的警方有着常年的治安联络会晤制度，这三地的警察经常联手办案，配合默契，常使罪犯无所遁逃。1993年1月4日，经广东省公安厅与澳门司法警察司联系，武和平、胡安泰与省厅粤澳联络官一起过境赴澳门办案。到达澳门之后，受到了司警司副司长欧万奴和警司司长助理施丽华的接待，并表示会全力配合大陆警方追回丢失文物。 欧司长， 今次呢，佢哋嚟呢件事呢好严重，因为点解呢？现在所失咗嗰啲文物啊，这个呢不是只是中国的文物，这个呢是全世界人民全世界的人民的文物来的。所以呢你一定呢要尽力用晒你的办法出来，一定要找到的文件回来。 在澳门警方的全力配合下，他们和一个叫靓仔的中间人接上了头。 这个靓仔是个什么来头呢？这人30岁，是广东人，1979年移居到澳门，在澳门做的是古董倒卖生意。他在澳门人眼里是个大陆人，但是在大陆人面前，他更喜欢把自己称作是澳门人。我们这里就先不公布他的照片了。靓仔见到武和平的时候，还狡辩说他只是帮朋友做做生意，说刘农军这个买卖啊，自己已经投了很多钱在里面了。交换文物可以，但是或多或少得给些补偿吧。他居然跟警察谈起条件来。那么武和平又是怎么回应他的呢？ 我来澳门的目的就是要会会老板，谈谈生意。这生意怎么谈法？是文谈还是武谈？是体面的谈还是找麻烦的谈？我说这个计算机啊，包括这算盘子啊，都是由你老板拨的，你给他捎这一话。聪明的经纪人应该识事物为俊杰，我之所以到这里来，就是要坐在桌子上和他谈，什么方式我都奉陪到底。不过最后一句话， 债务拖得太久，利息要付得越多，到时候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能不能转告他？ 吴和平强大的气场和一番极具震慑力的话，让靓仔感到压力很大，他开始心神不定。其实吴和平的态度很明确，我知道文物就在你们手上，你最好乖乖的交出来。至于靓仔幕后的老板听了这番话会怎么做，那都是后话了。就在吴和平去澳门追讨文物的同时，警方对刘农军几名主要案犯的抓捕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。考虑到刘农军几个主要案犯很可能已经潜逃出境，1992年12月20号，吴和平请求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对刘农军、刘静等四名案犯发出红色通缉令，在全球范围内缉拿四名主要案犯。实际上，自从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败露，刘农军就很少在广州落脚。12月初，他去澳门谈妥了那批文物的出售价格后，便带着李军、文西山和他的妻子一起去桂林游玩。然而，秀丽的桂林山水并不能让他感到好过，反倒让他更加忧虑。他悄悄地从北京预订了不同时间、不同航班的飞机票，一是经香港去新加坡，二是飞伦敦逃往委内瑞拉。到了北京后，他预感到在机场有可能被缉拿归案，又立即取消了外逃计划，决定和李军、文西山分道逃窜，减少目标。12月16号，刘农军到达青岛，通过朋友租下了一间民房，准备做整容手术。刘农军的如意算盘确实打得不错，他不仅已经预感到自己潜逃出境的想法可能已经被警方掌握，而且还想到了要分头逃窜，缩小目标，增加警方的搜捕难度。更绝的是，刘农军竟然想到做整容手术变脸，通过改变自己的外貌来躲避警方的搜捕。但是如意算盘毕竟只是如意算盘，刘农军过分相信自己的精明了，这不，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 刘农军虽狡猾，却斗不过好猎手， 找到了他这个朋友，那么要找到刘农军的藏身之处，那就易如反掌了。 政协双方上演终极对决， 提问的人不是警察，而是刘农军。 刑警们在羊城上演抓捕大戏， 这两个在暗地里斗了无数个回合的对手终于见面了。 文物大案能否峰回路转，档案继续揭秘。文物大盗携国宝流窜境外， 对刘农军、刘静等四名案犯发出红色通缉令， 警方欲擒故纵，巧妙周旋。 更绝的是，刘农军竟然想到做整容手术变脸。 918大案主犯刘农军狡兔三窟，东躲西藏。 哎呀，我上当了。 三地刑警布下天罗地网，联手追踪。 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。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一网打尽。刘农军虽然知道案件已经败露，但是他似乎显得并不在意，依然大着胆子和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的朋友打电话联系，或要钱，或询问文物处理的情况，根本就不往坏处想。但是刘农军没有想到，他在广州的联系人早就被警方控制，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。1993年1月9日，当他派一位朋友去广州取款时，广州火车站早就有警察埋伏好，只等这位朋友来自投罗网。 不敢了，不敢了。 从刘东军这个朋友身上，警方搜出了刘农军准备逃往委内瑞拉的护照和飞往香港、伦敦的机票，以及一封亲笔信。